2000年左右，我们认识季如锦的时候，他的制作人是小柯，而现在呢，季如锦也开始作为幕后的唱片推手。接下来呢，我们要跟你听到的是一个组合，这是90年代的优客李林。和许多两人组合一样，优客李林也是一人负责创作，另一人负责开腔唱歌。李季的作品有着非常浓厚的书卷气，而林志炫呢，则有着一把极为漂亮的嗓音。 朦胧之间，仿佛我又看见你的脸，依然带着淡淡忧愁的双眼，忽隐忽现，就当全是一场梦，不必掩饰我的错，无奈的苦笑，不必找坚强的理由，就让它日日夜夜刺痛我胸口，让我眼神没有焦点，泪水模糊我的视线，难道没有剩下一点点，一点曾经刻骨铭心的眷恋让你挂念，我只能说如今我已无处可躲，当我默默黯然回首，当我看尽潮起潮落， 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这首歌的气场听起来到现在还是令人动容，因为这样的海誓山盟应该已经很少有人胆敢说出口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跟你一起听到的是非常特别的莫文蔚。莫文蔚的独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其实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做别人不做的事情。所以莫文蔚在她的歌唱生涯里面尝试过了各种各样的曲风，流行摇滚、电子、爵士、R&B、说唱等等，可惜最打动我们的也是那种最简单直接的演唱方式。接下来这首歌就算是一种回归，爱情没有如果，任谁都无法重来。 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

你和你当年的那些同学很快就会工作的工作，结婚的结婚，或者大家都有了孩子，每个人都开始忙碌自己的生活，接下来你们会很难见面，再见面的话，也许当年的小瘦猴也会变成大胖子了。 迎着风向前行，我们已经一起走到这里，偶尔想起过去，点点滴滴如春风化作雨，润湿眼底，怎想会爱别离，人生怎可能尽如人意，缘字终难猜透，猜进心里却依然离去，没有谁能忘记这真挚情谊，你会祝福我，我也会祝福你，且把泪水轻轻拭去，期待再相遇，就算相见无期，在某个夜里你会想起我，我也会想起你，默契永存你我心底，情缘系千里，且行且珍惜。 刚来听到这首歌叫做《且行且珍惜》，来自于张信哲。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另外一首非常安静的，或者说能够带给你安静力量的歌，它是杨乃文。如果有一些人听过当年的杨乃文唱《Silence》那种张力极大的爆发的感觉，也许你会对这首歌表示惊讶，因为也许你喜欢的那个杨乃文更加独立，更加勇敢，更加摇滚。

有太多太多回忆哽住呼吸。爱你的心我无处投递，如果可以飞檐走壁找到 在年轻的时候，大多数会选择外放型的表达方式，我们想要不顾一切地把自己的所知所想来告诉给这个世界，想要让这个世界来了解自己。可是当我们年纪增长，我们就会觉得急于表达并不是一个优点，也许聆听或者是懂得是更为重要的美德。刚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如果云知道》，来自于齐秦。你会发现齐秦这一路走来也一直在更换自己的演唱方式，也许他更为内敛，更为理性，可是那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感觉会让你更加震撼，因为再伤感的情绪也会那么轻易地在这些歌声里面和解。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来听那英。 是不眨眼，也许心情已改变，对你拥抱的感觉还是像个冬天。我才发现你我活在不同的世界，放了火吧，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歌是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刚刚我们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那英的《相见不如怀念》。我们所熟悉的那英一直都是直率和勇敢的，所以她的很多歌听起来就好像在烈日底下奔跑之后大汗淋漓的酣畅感，所以真实和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和需求是那英代表的女性的态度。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拥有着丝绸般嗓音的熊天平。 不知道该是直走或左转，没有人催我回家吃晚饭，没有你不习惯，没有你眼睛雨暖，没人心疼我这么晚还加班。想念你转进被窝说晚安，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心烦，说台北太乱，说日剧结局太惨，你还抱怨男主角你不喜欢。挫折都不算，你是我的期盼，有你多浪漫多心安，这一切多不平凡，世界都给我也不还，一生有你丰富圆满。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志明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时光滔滔，上海滩永不再来。电影《甜蜜蜜》里，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的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我们必然会从懵懂少年长大成人，也必然会记得这些极光片语，时时如心。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地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属于你。 其实很多的流行歌手的心里面都住着一个关于音乐剧的梦。所以自张学友的《雪狼湖》音乐剧之后，2006年张惠妹在台北呢也演出了一场《爱上卡门》的音乐剧。在这部剧当中，张惠妹投入甚多，把女主角在爱情世界里面的爱恨嗔痴透过她的歌舞表演让全场的观众折服。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我是林哥，接下来这一首《卡门》。 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一点也不稀奇，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一点也不稀奇，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什么了不起，什么叫情，什么叫义，还不是打击自己骗自己，什么叫痴，什么叫迷，简直是男的女的在作戏，是男人我都喜欢，无关穷富和高低，是男 段好的演出，一个好的演员都需要全情投入，所以据说张惠妹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在那个音乐剧的舞台上曾经一度情绪非常崩溃，而且泣不成声，也许是因为感慨于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为了这场演出，张惠妹投入了十个月的时间，损失人民币超过了几千万元，不过她在所不惜，因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梦想努力一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同样是现场演出的《完美主义者》，他是黄小琥。 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 风里转，在飘着香的鞋花上转，在沉默里转，在孤独里转，在结着冰的湖面上转，在欢笑里转，在泪水里转，在燃烧着的生命里转，在洁白里转，在雪梦里转，在你已衰老的容颜里转，我想把眼睛睁开，看着你怎么离开，可是我不能停下来，也无法为你喝彩，请你把双手松开， 时刻为您保障， 开车上班有极速查勘， 自驾旅行有免费救援， 你没时间理赔维修，平安全程代办， 平安车险更用心的好车险，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